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演艺界一直有一句话叫演而优则导，也因此有不少演员后期纷纷转型去做导演，这其中自然不乏像徐峥这种凭借泰囧一炮而红的，但更多人拍出来的却是沦为消费粉丝的烂片。面向来有50亿影帝之称的黄渤身边也自然不乏找他拍戏的投资人，但他却在自己票房大卖的时候选择休息一段时间，沉浸下来，慢慢去积累和学习，尽力带给观众以自己更为满意的作品。2018年8月10日，黄渤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一出好戏》公映了。那在我们本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奉献上黄渤主演的多部影片。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重温黄渤的成名作《疯狂的石头》。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06年电影市场上的一匹黑马《疯狂的石头》。这部成本不到300万人民币的电影获得了2350万的票房，并且成为当年的一个文化现象。导演宁浩，主演郭涛、刘桦、黄渤、徐峥、岳小军等都通过这部影片走红。筹备一年多，拍摄40多天的小成本制作影片《疯狂的石头》是刘德华所推出的亚洲新星导电影计划的赞助影片之一，也是宁浩第一次有作品进入院线发行。故事讲述了几群贼为了偷盗名贵翡翠辗转发生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重庆某工艺品厂因欠债而即将倒闭，房地产商人冯董看上了这块地，于是他派秦秘书前来游说，可被谢厂长拒绝。这时工艺品厂的保安科长包世红和他的搭档三宝正开着车准备回厂，三宝刚买了一张彩票， 本期中奖号码为03 8 3。 雷劈死你8次也中不了1次，你还买？ 一人坐点自行车都不知道得起，你还快开车。 哎，你不要跟别人说啊，我拿厂里车来收一下。 我市工艺品厂在公共厕所改造施工中，意外发现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原石。 哎，包括送给我们厂子了， 你穷疯了没？ 这 你还指望天上掉梅园啊？ 正说着，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瓶可乐，正砸在车的前挡风玻璃上。二人下了车，对着天空中经过的缆车破口大骂：“ 哎，猫，搞走缆车！ 喂，你惨死在那头溜啊！你还不如快跳下来！ 找死！ 你生我二妹的皮儿！喂！” 由于没有拉手刹，他们的车子开始顺坡向下滑去。尽管包世红和三宝拼命的追，可车子还是撞到了秦秘书的宝马车。 狗是高科技了，无人驾驶。没看到，别摸我，开不了不要开嘛，狗是瓜娃子。 哎哎哎哎，好好说话啊，莫骂人了啊。 老子骂你咋子嘛？骂你咋子嘛？你把老子车撞，老子骂你咋子嘛？老子打你！ 看着秦秘书的张狂样，三宝忍不住动手。不一会儿，交警赶到。 救命！他们打人，他们撞车打人。 那你们看是公粮还是私粮？ 私粮，私粮。 私粮，私粮可以。那个撞了至少都要8000，车人要5000，拿钱。搞快了，搞快点。 剩了多 少？到我那里只有3000了。 3000？万一车子跑呢？这样子，驾照拿来，等把车灯赔了再还给你。 包世红为人老实本分，恪守职责，可是却一直不走运。回到工厂，谢厂长决定为厂里发现的翡翠办一个展览，就和包世红谈起了安保问题。 想好了没得？ 想好个屁！ 建个烟屁股建不出个红塔山， 你又不发工资，我想那么多干啥子？ 你看你看，老坑翡翠，故宫里面的那块都没得我们的成色好。要不是张师傅眼尖的话，这个宝贝直接埋在厕所里面的。那可是我精心策划的一个大型展览，翡翠大台，经济畅行。展览要是展方了的话，哎，那个石头可都是天价喽。你是我们厂里唯一的一个尽孝的人，200多个职工全靠你了。关键时刻，你可不要拉稀摆带哈。 我在警校学的是刑侦，你叫我做的是展出抗腐，这种事情你该找保险公司嘛。 光保险金都是好几万，省点钱给职工们发点，那不是更好吗？ 好嘛，8个月工资4800， 发发发，全都发。 与此同时，房地产商人冯董也得到了翡翠的消息，于是他们去香港请来了国际大盗麦克准备下手。黄渤饰演的黑皮和道哥小军是一伙贼，这一天他们在地铁上演起了惯用的骗人伎俩。这不，黑皮打开了一听可乐， 往哪儿见呢？看着点。 是吧？你看，这小孩写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有兄弟，中了5万呀！ 啊，中啥？ 嗯， 那这怎么领着的？ 看这儿呢，这不写着吗？北京啊， 北京？我没去过北京，怎么领？ 你把它卖给我得了，刚好兜里有5000块钱，怎么样？ 5000？ 哎，同志，人家中的是5万，你给人家5000，你那叫蒙人。哎，兄弟，我给你10000块，中不中？ 这写了5万，这是。 下车，我给你取钱去。我带着卡呢。2万。 我不会用，我就要现钱。 我这带着现钱，5000块。大姐啊，我不带那么多，咱们俩凑一块儿，把10000块把那个奖买过来，兑完了奖，咱们俩对半分。 可是这回他们的骗局不太好使，因为旁边坐的是一个聋哑人。 大哥，腌了一上午了，也没熟成，这账不转呀，你不成吧？ 哎，腌什么腌？你这些钱不就行了？费这事干嘛？哎，要不然再回去搬家吧。 搬，再搬就搬到局子里边去。我还不信呢。下一站。 于是三个人又来到机场寻找目标，这时国际大盗麦克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 干嘛？你又是我， 老哥。 麦克拦了一辆计程车，黑皮假装麦克的朋友，悄悄地将他的眼睛蒙了起来。小军和道哥偷偷地将麦克的箱子拎走。 你拍完戏，给你单子机会啊！ 我看你认错人了。 我的还剩两分了啊！ 先生，请你放手。 哦，别走呀！ 箱子得手，可道哥黑皮小军却为打开麦克的皮箱而犯愁呢。 你到底用不用？ 专业。 我跟个专业分了。 这时，道哥的女友打来电话。 哎， 做啥呢？ 我没有时间，我正在工作。 你就晓得工作。每次都给我耍消失， 我这正忙着呢，啊！ 讨厌，你答应这个礼拜带别个去香港购物的，你咋都办好了？ 你们这些个女人呐，就是不明白，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我怎么能走得开呢？ 讨厌！ 啊！这不这就行了？你非得事干嘛？ 突然一声巨响，原来黑皮已经等不及，拿起锤子就把箱子砸开了。 这么好的箱子！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 嗯，你看，豆哥，豆哥，你看，这厉害，怎么个零零七？ 零零七， 零零八呢？ 箱子里装的都是高科技的偷盗设备，还有绿翡翠的一些资料。 他是为这个来的。 哦，这巧错呀！ 这回咱们这有项目。 为了这块绿翡翠，国际大盗麦克、道哥、黑皮小军三人组与保卫科长包世红之间的斗智斗勇也要开始了。包世红和三宝将展厅做了周密的防盗措施，还包下了距离展出地点罗汉寺最近的旅馆，夜巴黎招待所的顶层607房间。与此同时，另两拨人也在行动，道哥三人组也在夜巴黎招待所入住，而且就在包世红的房间隔壁，只不过此时他们都不知道。而国际大盗麦克因为丢了箱子，只好重新去采购那些偷盗设备。展出正式开始，两伙贼都在勘探展示地形。晚上，道哥三个人和麦克都开始了第一次行动，但都无功而返。随后，黑皮小军和道哥来到了澡堂洗澡。 小军呐， 嗯， 咱们这个事儿，哎呀，抓紧呐！咱们那个同行已经下手了。 什么？哎，今天绝对是火箭坠六，哎呦，真厉害！我就说有高科技吧，你还不信？我跟你说，幸亏我跑得快，那军儿你跑得够快了，够你跳车。哎。我不知道那样，反正我上中学的时候跑的绝对快，百米12秒5。你说再跑这么快，那还非得射杆吗？那就拿上锤子咣当给砸开了，拿着就跑，就让警车响了，那不泄露去啊？对不对？是不是？ 逃避逃，逃避逃的，这是你说算还是我说算？ 烦人呢！ 谢厂长的儿子谢小萌是一个浪荡子，天天到处和女孩搭讪。这一天，他在街边买了一块与厂里挖出的一样的假翡翠，然后趁包世红不注意将真翡翠换走了。随后他们找到了正空虚寂寞的女孩晶晶，还将翡翠送给了她。其实晶晶正是道哥的女友，结果两个人被道哥捉奸在床。道哥将谢小萌拉到厕所，塞进马桶里用水冲，酒醉的谢小萌立刻清醒，而道哥也愤怒地给自己的律师打电话。 我的媳妇让别人给睡了，蒙人寡了。我们是没有结婚，可是我们有真感情啊，结个婚都没人管，还有没有办法？你是他妈什么律师啊？喂喂，蒙人寡是吧？我今天就要主持这个正义。 大哥，这是好了好了。 这时小军拿着那块绿翡翠进来了。 我最恨的就是欺骗女人，你就拿这么个假玩意儿 糊弄我媳妇儿啊，糊弄我媳妇儿啊。 那个是真的？ 是真的。 我这个大哥 是真的？不是真的。 是真的？你拿去吧。 你侮辱我的人格，你还侮辱我的智商。 你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假的，你就是欺骗了我的女人。 假的，哎呀，天子真的，我没 事。假的，你就是 骗了我。假的， 你就是 骗了我。假的，骗了我。假的，大哥，哎，大哥， 你说， 你怎么了，大哥？ 你说， 你 三个人将谢小萌一顿痛打，然后把他装进了一个旅行箱里。 我跟你说，你这纯属道德问题，我告诉你。 滚！ 我都不信说你。 是道人，都是没有好人。 随后，伤心的道哥和黑皮小军来到澡堂泡澡。 黑皮，还是你说的对，道德。 快顺便，大哥， 你说这个东西放的太像了。啊，你说这个跟真人正确啊， 像真的也就是说不是真的， 那咱来个调包机呗，给他换个来不就行了，对不对啊？ 调包机 就是啊。 黑皮的调包机差点就要成功了，结果麦克突然出现，功亏一篑。晚上麦克开始行动了，他从屋顶掉了一根钢丝下来，可是由于小贩的偷工减料，他买的绳子短了一米。正当麦克眼巴巴地看着翡翠干着急时，小军从一旁跳了出来，用真翡翠换走了假的后，打开了警铃开关。包世红赶到，这时麦克刚好爬回房梁上躲了起来。小军从麦克的箱子里找到了冯董的名片，于是第二天，道哥和小军带着翡翠找到了冯董。可是经过鉴定，翡翠是假的。 你那帮孙子故意想压价，故意说假的。大哥，我跟您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什么时候偷过东西？我什么时候偷过您东西？ 突然，他想起了谢小萌的话。 你说，那个石头到哪儿弄来的？ 我不要紧。哎呦，暂停，马 帅的！怎么弄出来的？ 我先去买了盒盐品，然后我去拍照，我趁机都还了。 你说拍照就拍照啊？ 那厂里厂长是我爸。 不是说，你把那个真的给了晶晶，我们用那个真的换了个假的。你他妈泡妞还真下血本啊？那你怎么说是假的呀？ 我说了真的了吗？你要打我的吗？ 我打你。 哎呀！打他也没用，要不然我们再换回来。 啊，换回来，一定要换回来。给你老子打电话，10个小时之内用翡翠来还人，不然的话，我弄死你。 我们没做过这买卖啊，这是绑架呀，我们不专业。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专业。 可是因为谢小萌之前曾经骗过父亲，谢厂长根本不信有人绑架儿子。冯董为了翡翠，也为了工艺品厂的地皮，亲自出马找到了谢厂长。冯董有徐峥饰演。 看看那活动还差10来天的了。 老谢，我知道，我晓得啊，你现在那块破石头值几个钱？ 我跟你明说吧，我也不差你那几个。 我晓得，提前抢我那块土地个嘛。要是我把钱还给你了的话，那个地都不用卖了噻。 你以为你还了钱你就翻身了？还不是空壳子一个？ 哪个说我是空壳子？我们厂里还有200多人噻。 哼，那是200多张等着吃饭的嘴呀、啊。你喂不饱他们就反过头来吃你。这个年头，自己亲生儿子都靠不住。狼吃肉，狗吃屎，优胜劣汰是生存法则。如果你跟我合作，这一层往上，通通都是你的。 看来你是吃定我们厂了。 不是说兼并，我说的是合作。 没有办法的谢小萌只能打电话给包世红，包世红得知是谢小萌将翡翠掉了包，就和道哥约定来换。不巧道哥出了意外，一命呜呼，包世红也终于拿回了道哥身上的假翡翠。可是包世红以为他是真的，于是他就用这块假的翡翠换回了真的翡翠，送给了自己的女友。他最终还是擒获了国际大盗麦克，受到了警方的表彰，而冯董和秦秘书也在黑吃黑中命丧黄泉。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疯狂的石头》这部经典影片。这部影片的故事被导演宁浩放在了山城重庆，结合了大量本土的重庆方言俚语，令整部影片不但充满了乡土味，而且妙趣横生。在拍摄本片的时候，黄渤曾经贡献了很多点子，最后都呈现在影片之中。比如影片当中，黑皮在飞机场蒙住国际大盗麦克的眼睛说，你猜猜我是谁，给你三次机会哦。当时在剧本里就是一个蒙眼睛的动作，台词呢是他后来加上的。因为以前跟很多朋友开过类似的玩笑，后来听说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拿这个骗钱，他就用上了。对于自己塑造的黑皮这个角色，黄渤从来就没想过要把他演成一个人见人恨人人喊打的反面角色，而是从这个人物身上发掘一些有趣的因素，去塑造一个让人们会会心微笑的可爱的笨贼。疯狂的石头以一个让人惊喜的故事，把我们的生活中所熟悉或者忽视的民间生态和社会心理巧妙地加以铺排呈现，从而引发了观影热潮，成为当年的一个文化现象。影片也被影评人称为一部中国版盖里奇两杆大烟枪式黑色幽默喜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刘德华演唱的《泪斗泪》。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那么在稍后的11点到12点午夜拍案惊奇，继续为您播出的是由我播讲的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扮是我的假装风趣，无时无地扮真趣，又骂我诸多不地，样样是泼我冷水，蠢的就有罪，正的就无罪，一切未判罪，好一个诸葛侯瑞，拒绝认罪。为什么找点根据，事事撩我去斗嘴，若遇到身心交瘁，为自为我怨气居，想过泪斗泪，想过泪斗泪，想下又有罪，总一世不算犯罪，我信错会共罪，日日夜夜尽力闹，我不惧自问俗人从不心虚，总有乐趣，我是对，我是对，最终显示变多有罪，日日夜夜尽力做，我不累，日后便能求得安居，敢去面对，我是对，我是对，会终将不知案以后谁主宰有罪，被判有罪，看点我找点根据，事事撩我去斗嘴，若遇到身心教谁，为自为我怨气居，想过泪斗泪，想过泪斗泪，想下又有罪，总一世不算犯罪，我信错会共罪，日